会是什么样子，长发还是短发，你会有什么坚持，梦想还是偏执。我看过你的背影，清晰却不熟悉，我记得你的眼神想靠近，却又远离。你不该来找我，你早就有你的生活。你不该来爱我，我只剩一个小角落。你不该来骗我，剩下的时间去安慰我。Thank you.